昨天我看到一群孩子在玩耍，突然想起儿时的情景，曾经的我是那么的年轻，天空是那么的纯净，我不自觉地陷入了悲伤，我不自觉地跌入了惆怅，在这多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，生命只是对死亡的赔偿，死亡不过是活着的奖赏，那些卑微却炫目的欢愉只是往昔装进的悲鸣，我不自觉地陷入了迷茫，我不自觉地跌入了绝望，在这飞逝如电的一瞬间，泪水猛然间涌出了眼眶。 我的你的他的风景，哭的笑的梦的心情，那一天城市突然间变透明，光影渗出一身叮咛，人生天地忽如远行，屏住一瞬柳暗花明，拍过百尺栏杆，迈进千年门庭，我终于睁开眼睛，走一圈唐宋元明清，歇脚在牡丹亭，将前世今生千古风流一一点评，列车疾驰桃花满雪扑面看不清，空中白色蜻蜓，他去南明北明，蜀道擦肩银河争夺装扮一天星，飞流直下浮草成影匆匆和鸣，一山里水浊云奔月为成地吹不停，西出阳关何人不飘零，呼唤熟悉的姓名无人回应，记忆里等一个清明，我对风花雪月钟情，且行且放眉目轻盈，过往许多悲欢都是自由命名，我不再侧耳倾听，走一路唐宋元明清，终点在绿柳荫，把眼罩扛开情怀风装了一酒瓶，醉卧沙场江山如画，画中人孤行，古道本来瘦马，他随尘土功名，匈奴未灭楼兰未战东海波难平，安得梦是烽火长虹再列金兵，皇宫走失仗剑扬杀心，我何人注定，醉与金陵射向天南星，天空上